北京时间22点整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，欢迎收听快车道 FM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，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。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，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，最新资讯，车闻天下，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。 日前，新哈弗 H 六 Coupe 正式上市，售价区间为11.9万元到12.7万元。新哈弗 H 六 Coupe 动力系统升级，搭载中国新2017年度十佳发动机1.5GDIT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169马力，最大扭矩达到285牛米，匹配世界十佳变速器，这也是中国品牌首款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。另外，发动机也采用了 CVVL 连续可变气门生成技术、缸内直喷等科技前沿技术，响应快，燃油经济性好，百公里油耗仅6.8升。 左挑右选，不如专家评点；犹豫不决，就请达人解决。根据你的购车梦想，打造你的选车规划，私车定制，按需挑选，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水。 大家好，我是老车。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私车定制，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是一款我们最近觉得它很漂亮的一款车型。 对， 当然这车没上市啊， 快了，也快了， 也快了， 半年之后， 今年的8月份正式在成都与中国消费者见面，有可能是车展之前。 我发现这个厂家跟成都有不解之缘呢。去年的它一款重磅新车也是在成都上市， 那个 XC60， 对 对吧？ 大家都知道了， 然后这款就是沃尔沃的全新的 V60，V60。原先的就是应该说是现款吧，因为这款还没有上市。 对对对， 现款的 V60 咱们在非试不可当中试驾过。简单跟大家回顾一下，我认为那款车型是一个比较暴躁的、不太容易掌控的一个，咱不能说是中型旅行车，我认为它是小型旅行车，因为它没有达到那种旅行车在我脑海里当中的那种定义。大空间， 大空间， 大尾箱，对吧？其实 V60 是很紧凑的一款车型。 其实它 所以 这跟它平台有关，应该是。 所以呢，就是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V60 两个人开。这是给我的感觉啊，给我的感觉。你要说全家人出动的话，可能 V60 就稍显局促。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款新的 V60 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像刚才一水简单回顾了之前那个现款的 V60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更多的一点是新的 V60。那么这个新的 V60，我觉得先给大家画几个重点吧，都是画重点 啊，敲黑板啊。 对，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在2018年我们就能买到了， 而且是。进口， 全新进口，100%全新进口。 进口好。 第二一个呢是采用了这种雷神之锤的大灯， 我觉得这个不太新，咱不能说是不太新人了，就是不太新鲜了。 这已经对， 在 之前全都是了 ，V40 都有了，对不 对？ 对 对对。再一个呢，就是除了传统的汽油机、柴油机之外，还提供一个插电式的混动系统， 就是应该是T8。好， 其实大家看了这三个，说了这三个，大家觉得哦，这跟原来都差不多。其实沃尔沃目前这几套技术也好，它的平台也好，应该大家都算比较熟了。 而且它从整个的车型尺寸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跟刚才老车所提的那个三点啊，是另外一个第四大点。它确实要比原先的 V60 大很多。 这个呢，说到这儿，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吧。我们拿几款在国内现在能够买到的这个竞品车型，就是它的竞品车型，再加上一个老的 V60，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。 都是进口的啊， 对，都是 进 口 的。 都有什么呢？新老 V60，这是两个。 对， 再一个是蔚揽， 大众的蔚揽， 对，大众蔚揽。再一个是奔驰 C 的旅行， 奔 C， 对，还有一个是奥迪 A4 的 Allroad。 哦， 还有一个是宝马三系旅行版， 宝马三系旅行版， 这可以说是在目前国内最卖的最多，也是我们能够买得到的几款比较火热的旅行车。抱歉啊，没把你的速尊加进去。 我那个在国内早已不进口了 啊。对，那么我来看一下啊，这整个看完之后，新的 V60 在轴距上是领先的，就是它是第一。它的轴距达到了多少？2872。